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1集，兴善寺已非兴善寺，长长的甬道，厉鬼伏于两侧，发出喋喋怪笑声。泥菩萨眉间生妖气，脚下都是邪魅。木生的脸动了一下，长长的眼睫低垂，在微微侧头观察林妙妙的脸。他立即闭上眼睛装晕。木生的耐性被耗到极致，既然背上的女孩人事不省，他也无需再顾忌什么。左手一打符咒，一字排开，悬浮于空中，咬破右手食指，先在妙妙唇上轻轻一点，再以沾鲜红血液的手指为笔，从右向左飞速写过去。妙妙让他点了一嘴血，不小心吃进去一点，舌尖顿时盈满了带着异香的甜腻。 天哪，居然有人的血是甜的！那些水鬼要血，不会是把木生的血当成了蜂蜜吧？ 胡乱想着，下意识还想伸出舌头去舔，木生猛地回头狠狠道： 别吃。 话音未落，血渍已经划过十来张黄纸，笔锋狠狠一顿，手指离开，那些符咒重重抖动几下，像被撒开的纸牌，骤然朝四面八方飞去。当时狂风呼啸，硕大的兴善寺宛如被风吹动的纸房子般鼓胀胀地兜住了风，门窗剧烈摇动着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爆裂开，巨大的佛像发出嗡嗡的震颤声，供品桌上的烛台香炉咕噜噜地滚落一地，红光骤然绽开，伴随着躯体炸开撕裂声，无数暗哑尖利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宛如有几百个人努力摇晃着快散架的老旧架子床，让人心头发颤。二人的头发和衣袖被狂风吹着，飘在空中荡漾不止。林妙妙小腿肚子打颤，闭上眼睛，只能听到耳边呼呼的风声。记忆仿佛回到了晚江船上那一日，少年浮在空中，衣袖如蝶翅伸展，红光满室，烫得人眼皮发痛，连风声都仿佛杀戮的刀子。反血符。他不看木生的脸也知道，他又是歪门邪道了。风停浪止，林妙妙半睁开眼，惊异地发现泥塑像的残肢堆成了小山，分裂两侧。黑莲花宛如一艘破冰船，给他们毫不费力地清出了一条光辉大道来。他倒吸一口冷气，险些把嘴里的珠子咽进喉咙里，一时呛住，便疯狂地咳嗽起来，呸的吐了出来。 这是什么呀？ 木生周身红光暂歇，眉宇间戾气未消，反手狠狠一拍他的大腿， 吃进去。 这一拍毫不怜香惜玉，惊得林妙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含进了嘴里，心里咚咚直打鼓。甜甜的血不让他吃，这什么味儿也没有的珠子强迫他吃，这什么世道呀？他顿了片刻，含着珠子含混不清地问： 你不是要把我丢下吗？ 木生沉默了半晌，狠狠道： 你再多话，我现在就把你丢下。 林妙妙噤声，他看出来了，黑莲花救他一定是经历了百转千回的心灵路程，正在对自己不该有的仁慈生闷气呢。 那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走吧。 他小心翼翼地逆着木生的后脑勺扭了两下，本想从他身上滑下来，却发觉自己的身体僵成了一整块石塑像，别说走路了，连扭这个动作也无法完成，大惊失色。 哎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 脑子一转反应过来，悲愤地喝道： 你又给我背上贴那鬼符纸。 木生顿了顿，强压怒气解释道： 你的身体连媚香都抵抗不了，嘴里含清丹，再贴一张定身符，才勉强镇得住，懂吗？ 林妙妙颓了下来。 哦， 元身真是弱，弱到人神共愤的地步。穿书挑战者脆弱如他，真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拿了赵太妃的玉牌，就要替他找到舍利子，现在他想找却成了这副尊容。木生又是个有心看戏的，这得找到猴年马月去。算算时间，应该已经过了二更，什么时候才能与主角团会合呢？ 哎，木生， 妙妙最受不了死气沉沉的长途，以往出去玩坐在副驾驶上絮絮叨叨防止司机睡着的准是他。他声音又脆又亮，即使压得很低也像银铃轻响，再疲惫的路上都是欢声笑语。他笃定了心思找人说话的时候格外无知无畏。你知不知道有种虫子眼瞎，为了防止误食自己的孩子，小虫子一出世，老虫子就分泌一种液体给他抹在身上，靠气味分辨。哎，你刚刚是不是也木生回头凉凉地横他一眼。兔子趴在他背上，毛茸茸的脑袋在他脖梗间来回磨蹭，嘴里不知胡说些什么玩意儿，偏生他一个不注意全听进了耳朵里。有种虫子眼睛瞎，他这是说谁呢？以往他与木瑶在一起，姐姐开口闭口术法道义，见过别家姑娘也都谈些风雅之事，到了他这里事事都反常。他有时真的疑惑，林妙妙当真是养在闺中的大小姐，不是山野竹林里什么动物成的精吗？ 哎，别生气嘛。 妙妙顿了顿，长长叹一口气，吹得他脖梗一阵痒。 哎，我不是有意把你说成老虫子的，我就是好奇。 他眸光沉沉，竟然有些想笑。他身上有一种泛着傻气的聪明，让人不能轻易妄下断言。 反血符一出，难以自控，你刚才若是舔掉了我的血，我出手不识人，你可能会死。 妙妙心想， 哎，那不就是猜对了呗，故弄玄虚。不过我那么大一张脸，你做标记为什么非涂在我嘴上，让我一个不注意吃到嘴里，你还骂我。 木生回头瞥见他轻颤的睫毛，刚消掉的火再次横出，刹那间蔓延全身。为什么血珠蹦出的刹那，对着那一张白皙的脸，偏偏往他嫣红的唇上一点？为什么呢？总有些事情发生时只一瞬，不可细究，若要强行细究，非得使人暴躁不可。 你的话太多了。 林妙妙觉察出黑莲花语气中的烦躁，心下顿明，自己又踩线了。眼下这个节骨眼儿有些敏感，作为冉冉升起的朱砂痣，想要一点点替换掉别人心中的白月光，进一步水到渠成，退一步功亏一篑，事事都要格外小心。况且他现在还根本没有这个自信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